Hello? What's up? What's up? Hello, 拜拜，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Y Y，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阿牛， 我系杨怡， 系点解咁样笑？ 冇啊，姨母笑，咁 样 算唔算系姨母笑？ 呢、這个叫姨母笑系咪啊？其实姨母笑几时发现嘅咧？ 而冇笑是通常是看综艺节目啊，或者是看花生的时候吃花生的时候那些笑来的。 哦，那你刚才这个而冇笑是想讲什么呢？是想讲点开这个劈呢？因为他现在尝试用而冇笑来现场这个烟草。 我都不知道点开这个头。 他吃回自己花生，所以忍不住笑自己。 没错。没错。 我唯有讲回为什么我们今集想这个讲这个题目。 最正直的方法。 是一个头。 好，我们硬来啦。 硬来。 硬骨。 小夫我入嚟啦！ 哦，走开啦！ 个画面， 大家注意注意注意， 好呕啊！呢个画面， 呢个系啊，点解系我谂出嚟嘅呢个题目？ 系啦， 系因为我突然间咧，某一次同 Y Y 倾偈嘅时候，就讲起有一啲我称之为废歌啦，废歌即系嗰首歌咧，应该都系一啲偶像派嘅歌啦。 冇乜唱功， 你唔需要系你唔需要唱功噶，你唔需要震音啊、假音，你系咩都唱到。然后呢啲 M V 又好废啊，以前唱 K 成日都会。 你咁样讲咧，就 喺 介绍嘅歌都系废歌咧，即系情何以堪咧？ 又唔系叫废歌嘅，系普通嘅广东歌咯。 即系勾起啫，勾起啫。 我会称之为咧，有一啲歌咧，其实佢系唔需要唱功嘅，即系你。你唔需要 特別技巧， 唔係我哋唔係想講唱功，係、咪？我哋只係當時傾開你話題之後，就講起好多 MV 咧，其實都好好笑嘅， 係啦， 都好 ridiculous 嘅，都有啲好經典， 你有 拍得好好嘅 嗰隻歌，或者你嗱。我唔知道大家對於 MV 嘅印象係點啦，而家仲有冇睇 MV 嘅習慣？即係你會唔會喂好想？ 而家啲 MV 唔係韓國就係 Mira 嗰啲啦， 即 係 你中意睇， 唔係 中意聽呢首歌，你會唔會揾只 MV 嚟睇下 先？咁但係而家反而係話聽呢首歌同個 MV 一齊發布，你直接睇住個 MV 嚟聽嗰首歌啊嘛， 係、哦、啊， okay, okay, 而唔係睇完首歌揾翻 MV 啊嘛。 因為我有陣時以前都會即係聽嗰首歌，我想睇個 MV 嘅。即系会因为首歌而想调翻转睇嘅 ，OK， 系啦。但系而家可能有阵时系学你话斋，可能嗰首 MV 出嚟就哦呢首歌咁就 系 啦， 都听到 嘅，通常。 但系以前科技冇咁发达啊嘛，即系啲偶像加。 以前科技唔系以前科技，以前 MV 有啲好多唔同嘅版本， 系啦，好老土嘅， 系啦，即系大台拍一个。他自己佢喺咩公司入拍一个，跟住点解你唱 K 嘅时候见到另一个？ 而家总之嗰首歌就有噶咯， 因为而家冇钱拍咁多嘢。 系因为以前细个唔知咧，原来以为嗰只歌咧就一定有 MV 嘅。 原来以前都唔系只只歌系 MV 嘅， 同埋咧要 主打。 原来好多钱先拍到 MV 嘅。 系啊， 而家啲人成日话我储啲钱去多啲钱，不如留翻嚟拍 MV 咁样样噶嘛，佢哋成日话。即系好珍而重之。 呢个都关乎以前唔明啊，点解我成日听首歌唱 K 嘅时候，搵唔到呢首歌冇得唱，因为佢都冇拍 MV。 系啊，有啲冇 唱 K 就冇得点。 唔系，即系唔系嗰啲咧好热门嘅歌咧，或者系 side track 咯。 系啊，嗰啲佢就 唔 会 主打 噶，佢只会拍第一首、第二首噶啫。 但系而家咧，有时就算佢唔系主打咧，佢都会出一啲 animation 咁咯，或者净系得字嗰啲 MV 咯。 哦，即 系 好兴嗰啲歌词 MV 噶。 系啊，系啊， 即系得嗰啲字嘅啫，就冇其他或者影住啲风景嘅， 系 啊， 整出嚟就得。 同埋咧，嗰阵时咧，你唔知道有冇可能？即系大部分接触咧 MV 嘅时候咧，都系你唱 K 嘅时候啦。 系， 即系你唱 K 就哦，原来即系 MV 咁嘅咁样 咯。同埋有阵时候会睇个 MV 而点嗰首，点嗰首歌。 同埋你有冇睇？你有冇？你哋有冇点过一啲歌咧？例如佢系英文歌，但系佢冇 MV 啊。我知佢影啲风景 啊 嘛。 我想讲咧，我想讲咧，有一次咧，有个朋友好似点呢个 Britney Spears 嗰啲，即系嗰啲好 hit 嗰啲女子组合啊，同埋。嗰啲系啦，总之嗰啲即系嗰啲，或者男人嗰啲啊，Westlife 嗰啲， 即系或者而家点 BTS 咁系咪？ 冇唔知道，然后点跟住咧，因为冇睇过啦已经。我觉得以前咧，佢譬如点一只外国嘅歌，佢冇外国嗰只歌个 MV 版权啦，我谂系。 就播一啲鬼佬风景。 系啦，跟住咧就见到你一路唱咧嗰首劲歌嚟噶，但系咧佢影住 沙滩 一个沙滩，有只海鸥。 跟住喺街度行下行下， 但佢 唔系佢快歌啊，I did it again， 跟住我话I play with my heart 咁样咧。 跟住叫年龄同年代， 跟住有个男人喺度可能撒紧啲粟米地下，跟住啲仔又啄下啄下，跟住我咦 ，Britney Spears 只狗嚟， 佢基本上系嗰个咩啊？瞬间看地球， 哎，类似冇错， 但系佢配嗰啲歌， 冇错冇错，跟住就开始见到有啲影住张长凳，有个阿伯喺度睇报纸啊，跟住咦，佢唔通就系阿边个？但系唱紧女人嗰啲声音嚟嘅， 好正 哦！即系嗰啲 MV 度，我觉得好笑咯，一路唱投入唔到嘅，其实。佢得啲字幕系嗰首歌啫嘛， 同埋可能呢啲歌系攞嚟播，系播嚟死有嘢食啦，播下啲废歌先啊， 就睇咯系咪 啊？系啊，无聊 咯， 系啊，无聊嘅歌咯。 咁你有冇啲印象？你哋即系觉得咩 MV 你好深刻印象，或者好似中意睇呢个 MV， 即系拍得几好啊咁嗰啲有冇啊？ 我记得以前即系好似你话斋啦，咪好多人去唱 K 嘅时候咧， 就会睇 MV 啦。 唔系嗰啲人就话：，喂，而家我要点呢只呢个 MV， 你一定要睇。 有咩睇啊？ 咁跟住之后，譬如有朋友就会譬如有一只咧系叫做《慢慢》啊， 《慢慢》 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 边个唱噶？ 系梁静茹嘅 《慢慢》 哦。系啦 ，OK。 点解讲两次？ 咁咧，因为 你个脑系谂紧咩？鳗鱼个鳗 食嘢， 唔系 ，sorry， 唔系鳗鳗，鳗 子个鳗， 系暖暖 ，sorry 啊，我俾你哋逼咗， 因为我心谂，其实我听过暖暖啦，我真系以为鳗鳗咧， 系 啦， 唔系， 我都系 因为我脑谂咗另外一首歌， 唔紧要，佢突然间 要慢慢嚟， 系暖暖嘅， 应该系想慢慢咁暖暖，好， 系啦，咁暖暖呢首歌你哋应该有听过， 有记得，佢个站叫暖暖噶嘛，台湾， 咁但系咧佢。系讲个男主角好卵唔系有啲蠢咁样， 好卵蠢 系啦。为咗令大家分唔到我边个系牛，所以讲咗啲粗口， 所以就唔得啦咁样。你要同阿牛背道而驰，你要讲文言文，咁嗰个就唔系牛。 他非常 慢，似乎 有一点蠢， 系啦系啦， 看起来 咁暖暖系啦，暖暖嗰首歌咧系就系个男主角傻傻地啦，即系又唔识得照顾个女仔咁样。咁我个朋友系女仔嚟，佢就觉得哇咁样咧好 sweet 啊，好性啊， 就 好 中意 个 MV 啦， 就叫你睇啦。 冇错，咁自此之后我都好中意呢个 MV 嘅，觉得系几好睇嘅。 有冇香港一啲咩嘅 MV？ 你觉得即系你觉得香港歌手嗰啲 MV， 广东歌嗰啲啊？ 我觉得香港歌手嘅 MV 觉得好流。 你有冇记？你有冇？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印象咧？你觉得台湾嗰啲 MV 好靓啊？ 系 好似戏咁噶。 唔系， 风景靓啲啦。 唔系，我谂起有一首系会嘅。 系咩啊？ 就系劳斯莱斯。 是点噶？ 我裁缝嗰个 啊嘛， 陈冠希 嘅 嘛， 即系 有 啲 深度 睇嘅， 系得意嘅， 几好嘅，觉得。 哦，即系会觉得好似有啲嘢，有啲料到。 系啦， 系。 咁因为 MV 而家啲人都净系睇韩国、日本嗰啲，即系懒靓 跳舞 嗰啲话啲咯。而家咪 睇戏啊， 关注翻即系。 我嗰阵时细个咧，觉得点解台湾啲 MV 咁靓嘅，拍得即 系 好似咧好有规模啦， 有故事啊， 同埋啲颜色好似睇戏咁样，即 系电影感重啲，称之为。 系啊，点解话你香港嗰啲咪成日坐喺度？只系影住佢唱嘅啫嘛， 诶系啊， 即 系 好鸡嗰啲 或者啲唔唱嘅抹索， 劲 我听为抹索， 即系连个嘴都唔使对嗰啲啊， 一系就喺地一巴士， 系啊巴士咯， 电车喺条街， 或者喺 book 个 studio 摆架私家车坐里边， 系啊， 企翻出嚟挨住个门望住度坐车顶， 我突然间谂起家下黄色衫。唔系啊，佢咧有一系就可能喺铜锣湾嘅街头企喺嗰个， 系啲人行下去咯， 系拜镜啊嘛啲人， 跟住行埋啲车死你， 或者中环嗰条街就行嚟行去咯， 嗰地隧道啊。 我其实我第一次觉得，咦咁得意嘅呢个 MV， 头先都问翻 Y Y， 我先谂翻啊，系另一首歌系呢首，原来就系陈奕迅同埋容祖儿，一边咧系十面埋伏嚟，一边系上得太远。 系啦，我哋头先揾翻出嚟， 因为我净系记得十面埋伏。我唔记得容祖儿嗰首系咩咧？究竟 系上得太远？ 嗱，嗰个Eason 嗰首咧有啲意思嘅，佢将啲嘢咧就两个人好似倒镜咁， 同埋有啲错开咁。 即系佢嗱，佢咧有一啲心机去经营啦。咁而咧，我哋谂起另一首歌咧，都系用呢个场景。我觉得佢系一鸡两尾嘅，当时都系一鸡三尾添啊，因为佢系一个广告嚟嘅 西门子啊嘛。 咁咧，可能佢拍呢个广告 有 相片。 有冇人知咩西门子？ 冇啊， 洗衣机咯。 阿宝叔， 我惊 呢一集讲完之后，嗰啲后生嘅完全唔知道我哋讲紧。 冇后生听我哋。 有啊， 就百度一下嘛。 系百度一下。 对。 咁咧，跟住咧，嗰个 MV 咧就。另一个咧就系容祖儿另一首歌叫《上得太远》，都系用同一个，我谂可能佢同一日啦，或者用翻嗰啲 footage 咁样剪翻落去咧。但系咧，我觉得冇咁好睇嘅。 容祖儿嗰个冇咁好睇， 冇咁 散啲嘅， 嗰个好似将啲碎梳堆翻埋一齐 啊。咁当时都系陈奕迅红啲系嘛？ 我谂过， 唔系 我 差唔多。 我觉得咧，陈奕迅嗰个系有谂法嘅，但系另一个系将啲好似剩余嘅嘢炒埋一碟 啦。系啦， 同埋另一边拍一次咯。 系啊，同埋剪翻。 但当时我都 系同一个导演嘅，好似话 我头先睇都系嘅。 可能佢有啲忙系咪？ 系后屘越剪越碎， 时间弹啊咁。 咁我就觉得仿佛咧香港嘅歌手嘅 MV 冇乜特别， 冇乜心机， 同埋系咪因为比较贵咧？ 都可能 budget 啦。同埋另一个行嚟行去嘅就系、是，当然就系麦浚龙嘅耿耿于怀啦。 我呢个出名噶啦都。 同埋头先谂一轮啦，成日记得条仔嗰首歌，条女嗰首歌系咩？又系刘头先搵 条女，有啲人都唔记得啦。 有啲人唔识 佢， 佢 识佢可能，但系唔识佢唱歌，佢梗系买紧饭团嘅。 系啦， 佢系吴日贤阿 Yan， 咁佢嗰首歌系《扯线风筝》嚟嘅。 唔知有冇人听过？ 就喺嗰条街一齐行落嚟咁样拍嘅， 因为佢嗰阵时一 shot 过嘅。 系啦 ，City Thing 啊嘛。 系咁嗰阵时咧，吴日贤都系佢旗下， 佢搵高， 可能搵佢做女主角，咁啊顺便咧。又一雞兩尾， 系啊，嗰、那個即係你會深刻啲咯。啊，係嗰、那個 MV 係咁樣行嘅， 即係又係咁樣樣用翻嗰條橋，不過調翻轉佢係主角 咁 咯。咁 又係幾得意嘅。 咁我覺得好慳錢，而家越諗越覺得 係嘅。但係我都幾，但係我覺得咁樣起碼得意過你就咁 book 個 studio， 跟住唱麥嘴。坐喺度，企喺度，挨住啲 mood shot。 但系其实咧，麦嘴嘅即系嗰个歌咧，都好难拍嘅，因为咧以前咧，我因为好中意五月天咧，咁我就睇晒所有五月天嘅 MV 嘅，而五月天嘅 MV 系好好睇嘅。 系啊，佢都有啲有啲心机啊， 咁佢哋 有 啲 特别嘢 资源嘢拍。 系啊，而我特登咧就睇咗一个导演咧，系帮佢哋拍即系 MV 嘅一个导演，佢一本书噶。咁咧佢就讲咯，原来咧唔系个个可以拍到。真系唱得嚟，麦得嚟系好嘅， 麦嘴系一个 技巧 嚟。 因为你 发 现香港嗰啲 MV 好容易唱唱下走咗去第二度，之后其实 即系攞啲 shot 嚟 insert， 系啦，跟住咦都唔系唱紧嘅，即 系不过佢哋台湾嗰啲嗱，例如你讲开五月天，其实佢好多 MV 好似套戏咁噶嘛，即系唔系佢哋自己做噶嘛，即 系 好似一个。佢哋系饰演第三者去讲一件事咁嘅， 嗰边还嗰边拍， 系啦， 佢哋麦嘴咯， 系啦，影翻过嚟，佢哋嚟 嘅， 系啊。但一做戏就有第二啲人 方便啊嘛， 系啊，同埋佢哋会揾一啲演员添啊，即系贵啲就揾 啲 model 啊， 系啊，即系出名啲嘅人帮佢哋做一个 MV 就好恨睇嘅。 台湾嗰个我头先都有讲，我以前都有个同学咧，好中意睇嗰个 FIR《我们的爱》嗰个 MV 嘅， 系 个 MV 条女系桂纶镁嚟噶嘛， 系， 即系唔知大家有冇记啦，就系桂纶镁。跟住一条仔，好似系范植伟啊，头先睇翻，好似啫，唔知系咪就类似嗰啲亡命天涯揸人钱啊，要走啦，揸住架车啊，又走去偷面包，抌晒架车度，快啲走啊嗰啲咧。跟住每一次个同学睇到佢范植伟攞个凳咧，就抌烂嗰个时装铺。嗰、那個波咧就 搶婚紗出嚟 嗰啲啊！響鐘啊，就搶件衫俾佢著，唔係婚紗嚟嘅，好核突 嘅 嗰啲衫。 婚紗係第二套戲 嘅，好似有個咁嘅情節嘅。 但每一次我同學就話：哎呀，好浪漫啊！哦，浪漫慢啫，好撚耐之前劉德華《天若有情》已經做咗啦。 佢冇睇過啊！ 唔係咁啊，好浪漫，屌啊抄噶！ 係， 但每次我就好 enjoy。 但你覺得如果即係我哋翻翻嚟現實？俾钱我而家买定系打烂波咧？ 夜晚 咁 啊嘛， 系 啊，攋下嘢。喂，条女，我打烂波咧，咁嗰啲咯。 我偷偷俾你啊。 跟住又好中意一啲突然之间咧，唔系唱首歌噶，去翻 VO 噶嘛，突然之间，芊芊，我们来到这里。 哦，我知道，我知道，说谎的人要疼以前更真。 对，呢句嘢仲深刻过个嗰首歌啊。 我突然间醒起呢个咧，林宥嘉首歌咧。你有冇睇过 MV 啊？ 有，唔知讲乜。 我睇咗几次先明 白。你知唔知个 MV YouTube 个下面嘅留言咧，好多人讨论噶。 系咩？我唔知道。 即系可以睇翻噶。 我唔明噶。 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咧，佢呢系呢个谂法，其实个男仔边啲人就唔系啊，系个女仔啊咁嗰啲噶。 唔系啊，我当时点解会有疑惑咧？开头你觉得好即系平铺直叙，即系 我而家唔好记得 detail， 但系 个女仔原来 系 两个人嚟噶， 几靓噶嗰个女仔。 唔记得啦。 佢意思系新欢同旧爱嘅有少少， 佢两个唔系同一个人嚟， 唔系同一个人。佢意思系佢谂翻起佢嘅前度， 系啊，但我唔知啊，真咁似 嘅。嗰个人本身都系嗰条女嚟嘅， 我 有 少少混淆啦。就是、我记得呢个 MV 我睇咗两三次，我想吓，其实佢呢个系边个？ 同埋系咪有印象嘅意思？好似佢收到个请帖噶， 类 似啊，系啊。 但系同一时间佢同一条线咁啊， 即 系佢 讲以前嘅咯，搭住剪啊嘛，可能 究竟 对剪 可能。我真系有少少， 可能你阵再睇一次。 明明你系做开呢行嘅，你睇下 Adi 系啦。佢想呢两个女仔咁似啊个 feel。 说谎的人要退一千根针。 同埋咧，有啲歌咪好中意，好似嗱呢啲咁，中间咪有啲对白或者开头对白咧，好长先唱。 好捻耐都未唱噶嘛。 通常点呢 M 嘅时候，唉，搞乜啦？ 你 讲 紧还你门事， 还你门事系边个先？ 余文乐 系啊，唔系另外一首嚟嘅。 边首啊？ 佢哋成日去唱 K 都要背嘅呢首歌。 咩 我咩呃咗自己好耐啊嗰啲你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 我呃咗自己好耐 即係 喺边个 明知故犯我知道啦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系边个唱嘅先 咪张新月同余文乐 嗰个版本、哦、我唔知道 佢会 up 一大段嘢嘅又系 我就系觉得呢种 MV 就最烦咩左左唱 K 仲有一首用咗佢 MV 咩？之前好 Q 耐，谢霆锋喺度讲个电话录音，嗰个就叫咩？ 阿门 吓，阿门咩？ 嗱 ，sorry， 阿门。 即使我们错嘛，不比他们多。 佢话喂，周仪 啊， 今日八点食饭， 系啊， 争气咩？ 但系因为佢唱 K 嘅时候，你系唱演唱会版，所以你冇睇过呢个 MV 可能。 即 系 咩？ 系 啊， 好卵烦噶，每次都 系 啊，系咩？ 系啊，我即系讲咩？喂 ，Joey， 你咩出嚟啊？咩我约咗你？ 八点食饭，系见啦，拜拜。诶 ，Joey 啊，都系嚟。 啲人 啊， 呢啲系边个 嚟嘅？ 好卵烦。 系，唔系头先我想话咧，仲有咧，有一啲 MV 好中意打拳嘅， 因为要表示自己要重新起振作啦。 首先我哋 talk 头先谂到咧，张柏芝，我唔知道有冇人听过，其实张柏芝系唱歌啊。 张柏芝知道佢阿妈， 知佢系生仔。 周柏芝跟谢霆锋 已经离婚啦。 张柏芝唱有一首歌咧，佢又系开头咧。 一首歌。 揾咗好耐啊， 好旧式咁样，佢就前面又系打拳，跟住杨千嬅有两首都系嘛。又系打 拳咯， 就系 你讲翻歌名啦， 1001个同埋可惜我是水瓶座，好啦，唔好帮佢卖广告， 系都系打拳嘅， 系啦。 张柏芝嗰首叫咩啊？ 不一样的我，就系唔知有冇人睇过啦。佢开哇，真系好开头啊，真系出道嗰阵时， 冇人知道佢系边个。 佢又系打拳嗰啲咧， 你想睇一个靓嘅张柏芝，可以 search 嚟睇 ，OK 嘅， 好靓女 嘅。其实咧，佢嗰个 MV 咧，佢啊巅峰嘅嗰阵时，真系好靓嘅。颜值巅峰期，同埋咧佢呢个广告咧 OK 嘅， 系 咪广告 MV？ 佢都系广告嚟啊，跟住 又系一机两尾啦。 就系因为咧，佢哋有 budget 先至拍埋广告， 系 即系唔系应该拍广告连埋 MV 就唔好嘥啦嘛。 以前好兴噶嘛， 用呢一个钱啊， 嘥 门 子嘅都系。 咁佢如果掉够钱出嚟话要一个广告，咁你梗系 乘机 嗰一日都拍埋啦。 首歌啊， 佢唔使咪嘴嘅，佢气咁样咔咔忽忽咁噶咋。即系佢唔使，佢唔使对住镜头唱， 就系做戏啊嘛， 就系做戏嘅啫。咁佢剪翻落去个 MV 度啫嘛， 好多呢啲。 唔系你讲起 MV， 其实我谂起我啊，因为啲乜嘢会想睇 MV， 就系因为当然系少不免，好似而家咁系追星啦。 系啊， 因为当时我好中意林依晨，所以我睇晒佢所有嘅 MV 演出， 又觉得好好睇，津津乐道咁。 冇错， 有一个林依晨 MV 我好深刻噶， 好朋友， 唔系。但佢唔系唱歌人嚟嘅， 啊，仲有一个嘅系仔仔嘅，佢做 系咪做 仔仔个 make a wish 啊嘛 ，make a wish。 但我记得林依晨嗰个系因为林依晨何君祥做嘅，系 waiting for you 胡彦斌嘅， 但系真系好好睇嘅， 最正 系 咩？成首歌都冇胡彦斌嘅太阳衰， 冇错， 哇，好贱啊呢个， 喂，呢一个系我必点嚟睇嘅， 好惨嘅， 咁佢都唔使啦，佢个样都唔适合， 系啊，实得，即系佢把声， 佢有冇大头见到佢麦嘴？ 冇啊， 都成。MV 系冇胡彦斌 嘅， 有个名 就系主唱咯，跟住全 MV 都何君祥同林依晨嘅啫。 佢都好悭，佢剪翻嗰套戏嗰啲嘢啫。 唔系啊，佢拍故事嚟 噶，故事嚟噶， 好惨噶，都好惨喎， 好惨噶嗰个 MV 拍得好好嘅，真系 好噶。 当时佢哋两个都颜值巅峰期 ，OK。 咁佢个 budget 都好大，我情愿俾嗰两个人拍。 都几大我谂 啊， 咁你都唔俾嗰个人出镜， 都几多景嘅，即系佢唔系头先讲嗰啲。 有个人好似系有缺陷嘅， 即系情唔系话头先 F 翻嚟有架车就咁揸咗去嗰啲，唔系嗰啲，真系有。 有啲戏嘅， 有戏嘅， 系啊 ，OK 嘅，但系都系好长啦吓个 MV， 要讲下对白，有时候停一停首歌啊，再播翻咁咧， 断下断下咁。 到底又中唔中意呢啲 MV 咧？ 我 睇下咪真系好睇咯。 如果咧，如果咧你去唱 K， 我就真系唔中意有独白嘅 MV， 最好 cut 咗我要唱歌。唱两唱佢 系唱歌噶， 系因为我唔记得咧，台湾好多都系咁中间破开的， 系好多噶啦。 你哋有冇听过曹格嘅 Super Woman 啊？ 有，但我好似冇睇。 你有 记 得 个 MV 系点啊？因为我一谂起咧，有一次我点呢首歌嘅时候咧，因为佢 MV 咧都系好似唔系曹格本人，好似你头先讲啲，即系有套戏咁嗰啲咧。 MV 冇曹格啊？ 咪有噶，好似对嘴嘅，但系佢开头咧系有个人嗌噶。系啊，跟住我个 friend 即系吓亲，哇咩嚟噶？你边个点噶？咁嗰啲咧，跟住吓到佢弹起就成，吓咩事啊？咁 唔使惊，食块薯格先， 系草格啊！ 我唔记得呢个，我记得你话，我记得你话好卵长嘅，翻屋企有一个咧，系咪 同系啊？ 光良嘅童话个 MV 长到 PK， 佢个戏咁又系咪？ 系咧，嗰一排好多人点， 但系点啊？佢唱歌好短，系咪啊？即系佢中间戏， 总之佢戏唱出唱即系又。 哦，有 剧情，跟住 又讲几句字咁。 但系有冇发现有啲 MV 喺架车度噶？ 好啦，系咪我们的爱？我头先嗰啲 唔系啊，仲有孙燕姿嗰个都 系 噶， 系啊系啊系啊， 又系好长。 同埋有啲好中意喺沙滩度跑啊、吹啊。 你 讲 个好旧噶啦，你讲嗰啲我冇睇过噶啦。 即系喺沙滩度吹到头。 你 话 有冇丝巾嗰啲？ 机构食神嗰啲？ 唔系呢种啊，你现代少少啊，将孙燕姿都有张白纸，孙燕姿有，即系嗰啲咧， 现代少少 ，Cow 最近嗰个 MV 都有， 有嘅，其实 SHE 都有嘅，即系佢哋咧向住个海，因为佢哋好容易啫嘛，去海滩，同埋佢哋个海靓过我哋香港好多噶嘛， 冇嘢嘛，真系， 香港唔会去沙滩拍噶， 唔系，我反而谂起另一个 MV， 边个？ 还是不懂啊， 还是。 识住啊， 有有，佢有个男人系日本人嚟噶。 系啊， 戏咁嘅嗰个 好长噶呢个， 但系都系有对白讲日文噶， 跟住又搭车又要等车，跟住又睇海咁啊， 好似特登去日本拍 嗰 个男人 系 日本嘅。 嗰 个 第一次嗰首歌都系嗰条友叫咩死啦？ 边 个？有条仔 第一次 系啊， 第一次咪光良 咯？唔系 ，SHE 嗰个嗰首歌啊， 一 开始。拍嗰首歌咧， 你系咪啊？有一首 《恋人未满》 哦 ，OK， 咪三条女一齐住咧，跟住哇，嗰条仔叫咩啊？系嗰时佢未红嘅， 但系都系靓仔嚟嘅，即系特登揾个偶像嘅。 我仲记得后屘佢哋五月天 SHE 嗰首歌叫《五月天》啊 ，OK， 就揾咗阿信嚟用嘴添，同阿 Selina 引起一个热 潮， 反 Selina 热潮， 系咩？我又唔知， 嘴咗阿信啊嘛， 因为阿信好多， 即系俾人哋话。 系、 哎、 啊，嘴咗阿信啊嘛， 我就系记得咧 ，Hebe 去咗周杰伦嗰、那个 退后， 系啊，嗰、那个 MV 卖嘢嘛，喺夜市嗰度， 佢有啲 crossover 嗰啲， 系当时 Hebe 系啊， 疑似好似俾佢沟紧噶嘛， 系啦，话 唔系嘅，周杰伦揾好多人做嘅， 周杰伦 中意睇周杰伦 MV， 周杰伦 MV 又系奇卵怪怪咧，变晒做西片咁噶， 系啊， 我成日 谂 佢 识讲 英文。你记得佢有啲 MV 系 以父之名嗰啲啊嘛？哦，战争嗰首歌叫咩啊？咩战争话死啊？最后的战争， 最 后战役定战争啊？ 役啊， 役啊，系啊。其实我以前咧好中意睇佢啲 MV 咧，佢一定可能掕广告，例如 One Two Three 啦， 好大嘅嗰啲， 系啦，星咩短信。短信系恋人， 同埋佢唔系佢好多 budget 噶， 佢布拉格啊嘛， 好多钱佢，所以佢咪去咗西人嘅地方，就吓佢识讲英文。 佢有一次咧系叫林依晨直情去荷里活度拍啊， 好卵正， 系啊，好 有 钱， 佢好有钱，所以佢咪将自己摆落去嗰啲。 我最中意嗰个回到过去嗰个 鬼佬咯， 佢今次咪去咗拍先拍嗰个粉红湖咯。 而家佢唔理佢啦，我回到过嘅 MV 咪有条有冬菇头嘅读书咁嘅，喺个泳池啊，喺嗰个图书馆嘅，跟住就 WhatsApp send SMS 俾佢。咩格仔群最迷人嗰啲啊？ 嗰廣告嚟噶，因為 係啊，好中意 嗰 個 水彈到成身都係濕曬 嗰 個，佢踩嗰個嘢， 佢揸電單車，跟住俾個頭盔，佢一倒轉咧，係啲水成身都係。 嗰個佢有呢個廣告嘅加持，佢更加可以用多啲錢。 同埋就係去布拉格嗰個啦，即係你聽得到嗰首歌，又係其實都係 MV 嚟嘅。 後期都係喺外國拍嘅， 係啊， 哇，使唔使咁大啊？ 佢成日歌德式咁咯。 以父之名嗰啲咪咯， 好多 教父咁样样， 几手佢唔系一手， 佢赚好多啊嘛，你明唔明？ 所以可能个 budget 可以好大开 到，大到黐捻咗线啦，成套戏咁。 相比起香港，通常喺条街度唱又真系窄凄凉啲， 咩街啊？喺个厂就 系 你行出去啊， 嗰啲黑掹掹咧又睇唔到后边，咁求其揾个嗰啲幻灯咁打上去嗰啲， 跟住你一系咪嘴对住个镜头唱，一系就唔唱嘅， 或者系天台咯， 担天望。 有好多都是天台 擔天望地翹手背對背 他找到多條女陪他已經很好了 因為女都是錢來的 有些有些就找條即是那些勁歌金曲版就找胡定欣那些 所以這陣子不知道這陣子有個新聞就是說陳慧琳和張松之美即是拍一張照片是以前然後有個留言就說其实嗰阵时你都揾张松之拍 MV 佢都唔红，跟住啲人就揾个 TVB 啊嘛， 即 系顺 手。胡定欣都做好多噶，古巨基嗰啲之前嗰啲 系 噶。 马明做 个 许志安 MV， 系啊有啊。从 嗰个即系做只猫做只狗嗰个 MV 系 咪？ 系啊， 都系嗰啲好。 后屘佢都有讲翻，讲完做佢 MV 主角嘅。 我好记得咧，系咧有一个咧系哥哥嘅 MV 入边有周秀娜。又 系 咁，系 咩？ 系啊，有一首歌，系啊。 你讲张国荣哥哥， 冇 错，有周秀娜， 系啊。 咩歌嚟噶？ 好新嗰啲嚟噶， 即 系后期，系后期嗰啲。 咁我唔知喎。 系有一次特登揾个 MV 嚟睇噶。 嗯， 即系我就觉得冇办法啦 ，TVB 嗰啲比较。 但系认唔到佢噶，因为一扎人，系啊，一扎人入边好多条女，佢系其中一条咁咯。 我就系中意睇哥哥个 MV 系有舒淇嘅，同埋有嗰个死啦，黄敏德个老婆叫咩啊？唔记得咗添， 咩位咯？ 马咩位啊？ 马思唯， 马思唯系啊，系怪你过分美丽嗰个 MV。 我嗰啲又系拍到啲戏咁嗰啲啊，因为嗰啲系大师拍的。 嗰 时 有制作音乐特辑噶嘛，而家冇呢样嘢啊。 唔系我再 佢要咁大个咁大型 以前 嘅星先有。 唔系杨千嬅咪有一个去澳洲噶咯？ 咩啊？ 去嗰个乌鲁鲁嗰度噶。 哦。 咩？咩世上 唔知我， 你唔知道有个音乐杨 千 嬅， 我冇乜留意， 冇理佢， 因为 TVB 播嘅。 因为以前有嘅，我记得有郑秀文有一个音乐特辑咧，佢变咗男人嘅， 系咩？有古天乐噶， 唔记得咯， 系咪啊？ 即系嗰啲咧话咩？佢嗰阵时候拍紧《师男师女》， 哦， 即 系 咁样 飞男与飞女嗰啲啊 ？Sorry， 呢、 okay、 个时候咧，我系未睇嗰啲 MV， 所以我冇睇。 唔系，佢系嗰个音乐特辑有啲故事性嘅，跟住拍啲歌咁咯。 我嗰时咧第一次喺电视睇音乐特辑，觉得哇，好好睇嘅，就系、是、哥哥同邱淑贞啦、张柏芝嗰个左右手嗰个音乐特辑。 哦 好好睇， 我唔记得我睇过。 我而家千辛万苦 download 咗个 hard disk 度， 因为嗰阵时 TVB 好中意帮一啲人做呢啲嘢。杨千嬅有做过，但我唔记得佢去边， 冇留意佢。 有啲去日本嘅，我记得唔知边个，唔记得 啦， 真系。 系嘛？ 以前好兴嘅，但其实有啲鸡啊。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是由这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的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一个 Q&A 的活动，需要你来 Q 我们， 因为你不 Q 我们，我们又怎么 A 回你们呢？方法很简单，只要你在我们 IG inbox 那里留言写着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低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揀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做乜啫？挥春正价套餐包括 A 款黄金金30 ，B 款红当当30 ，C 款二拣一20。全套大包围都只系68， 今个礼拜一至七，揭入嚟做咩啫？订啦！ 而家有冇人仲整音乐特辑嘅咧？ 冇啊！ 话时话，好似唔系好划算呢样嘢。 点解咧？嗬，即系收益冇乜大。 都是钱咯，我谂。 我谂都系钱，你搵到人 作怪， 唔系你搵到人 sponsor 咧，例如好似即系一个旅游节目咁，可能就有咯。 近来有冇啲 MV 你好深刻啊？最近嘅有冇啲啊？呢、這个几好看。 我谂起嘅嗰个古巨基嗰个，咪就系伊顶嗰个咯。 漂流教室 哦，嗰、那个系嗰个几好嘅，我有睇。 佢仲要扮翻当时佢个头。 系、哦、啊。 即系二零唔知几多年， 佢一路都系嗰个头嚟嘅啫。 唔系，咁佢都要剪翻差不多。 佢好 reset 嘅， 即系佢又要扮翻嗰个年代嗰阵时佢个look嚟，好似承接翻当时。诶， 系嘅， 嗰个咯。 啱， 如果你咁讲， 我嗰 个 都系 Eden， 咁啱谂起啫。 E 先生嗰个咯， 唔系我最近 E 先生 MV 我 有 啲 少少戏咁系咪啊？ 唔系，我而家睇开嗰啲，我中意系有啲 animation 或者 stop motion 嗰啲，即系就。偏向不是這一種， 不是真人的， 是啊，例如譬如 YoYo 他有一個是全部是 stop motion 的， 即是有趣的， 是啊，很有趣，或者是譬如林家謙他那個 動畫， 全部是動畫為主， 不是人的。 那這些其實你說不是省不省錢，但是都挺貴的，我想到， 是啊， 不過 idea 有趣，也都， 但這些應該便宜過真人拍攝，即是又酷又有演員， 你要給演 員，有場地啊。那個時間麻煩一點咯， 都是的， 可能你給錢幾條人做 graphic 而已。 但系而家啲人我谂拍咧都真系要，即系佢话要都要好多钱拍得一手嘅啫。 系啊， 即系唔会话成全部歌都有。 咁 样 都唔会嘅， 即系好好悭住咁样。 都唔会嘅，我都系拍嗰首歌先拍。 我 谂 佢哋而家咧，尤其是嗰啲 Mirror 嗰啲，因为咧佢即系要一定有啲 MV 睇下，有啲睇头。 同埋佢哋冇出碟，佢哋单曲啊嘛， 冇理由冇啊嘛，系。 所以投放，我觉得可以咁样，所以多少少钱反而咁样推，就唔系话出。一隻碟十首歌咯， 所以就都会有嘅可能，同埋佢哋而家都可能因为知道其他地方啲韩国嗰啲咁劲咧，佢哋唔会太入嘅。 同埋有阵时候我觉得佢哋，不过佢哋而家未有嘅，即系譬如以前我哋睇嗰阵 Sammy 或者杨千嬅佢哋咧，好多嗰只歌咧系套戏首歌。咁其实唔使拍 MV 啊，剪翻套戏 诶系好多，杨千嬅大把啦， 系啊，飞去正传永健都系噶， 咪剪翻嗰啲咯， 咪 中山 美丽嗰啲咯。 系嘅， 当时系咁噶，但系， 但系 Sammy 最近年系好成日都拍 MV 噶， 佢都系行呢条路咯，即系唔系出大碟， 系啊， 一首一首咁 俾大家睇。 唔系佢都会出大碟，但系佢入边可能有几首，譬如佢有一其中上次系整咗个鲸鱼 3D 噶嘛，懒靓咁嘅，好靓嘅， 懒靓， 懒靓添仲， 即系好，但系好劲嘅，即系好多钱嘅。 唔系，同埋佢哋好中意，如果咧跳舞嗰啲就即系， 咁、 啊、 更加有气势嘅一扎。 系啊， 你以前只要叫郭富城嘅啫嘛，咁、 啊、 样跳。 嗰阵时有早排佢咪有首歌系跳舞。 你讲 Sammy 系啊系啊，好劲啊个 MV 又 好多人噶嘛， 好落本嘅。 咁姜涛嗰都好多人， 即系落好大嘅。 系啊，同姜涛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就系嗰个蒙着嘴嗰个啊嘛， 喺、 哦、个电视嗰、那个， 但系都系喺街。 嗰阵时疫情咧又， 系啦、 啊，所以拍到 咯，可以喎，系啦、啊，然后推住又唔使搞啲咩，又几得意喎。唔悭翻啲钱啊嘛，我觉得几好，即系已经唔需要人多，咁多人佢后屘嗰首歌好捻多人啊， 哦系， 嗰个好劲嗰个百鸠几人啦、啊，嗰、那个又， 唔系同埋咧，我谂起咧以前好兴有一种咧就系吹风扇。啲女咧，你有冇叫台湾嗰啲歌啊？ 好多 范玮琪嗰啲啊， 系咁佢梗系咧去投共唱， 吹嚟吹去，吹到兜面吹。我有一次睇翻嗰个张韶涵啊、范玮琪啊、杨丞琳嗰啲有一期咧， 暧昧 佢、 啊、 后边咧系一个单色嘅底啦，即系个斋嘅色啦。 我就压嚟压去， 跟住就摁嚟摁去啦，就 摁嚟摁， 同埋三七面嘅，即系佢面质质地嘅，跟住就吹到成面咁样，喺度唱喺度吹，咁心口真系好乱个头。 冇啊，咁佢 攰啊， 咁佢室内俾啲 mood 你，俾啲风你咯。 但系咧，我都明点解近年反而 MV 会拍多咗，就因为咧佢要靠 YouTube 去 put 佢啲歌。 哦，即系咪都有啲嘢播？ 以前嗰、那个 系啊，所以点会有文字版？ 即系推广方法唔同咗， 一定要睇嘢，有啲画面 系， 就算 cheap cheap 地都好。 如果文字版嗰啲咧，我好中意睇苏打绿，即系清风嗰啲咧，佢啲嗰啲歌词系佢写出嚟噶嘛，即系嗰 啲字好靓， 我觉得哇好靓、啊。 都系嗰阵时，我觉得小情歌嘅 MV 好睇， 系啊，几好，系啊。 以前就第一睇，而家睇翻啲鸡嘅，但系 还好啊，几好。当时佢哋冇乜，啱啱一开始嘛。 都是的， 是不是有一个 MV 我 看 不明白，我一想觉得很离奇的，就是孙燕姿的逆光在金字塔跑来跑去的 MV。 哇，你都不哪知道孙燕姿当时 我是拉耶嘛， 他们去埃及拍东西，他拍他的、他的碟在埃及拍的，我记得 是啊，封面都是 他们被人勒索，还有那可能上片的拍你不要理啦，总之一大堆风又吹了他的头、 嗰啲风都系真嘅， 系唔知系咪 埃及嘅风？ 咁嗰啲衫咪入晒个口度， 就我就觉得哇，咁你吓 会唔会有人唔知边个孙燕姿？ 唔会嘛， 系咯， 我唔知啊，你百度一下都有一句，知百度啦，哎呀， 即头先我哋头先开麦前咪揾咗啲咧，譬如讲嗰、那个啊，有冇人真系谂翻咧？睇下问题冇人知先。就是、我话容祖儿有一首歌咧，那个 MV 咧系好似喺屋企有条小鲜肉咁嘅，成日同佢玩啊，即系好似好亲密，好似拍拖咁。去到最后先发现啊，整翻原来嗰个系一只狗嚟嘅，系只金毛寻回犬嚟嘅。即系并唔系我哋观众视觉睇嘅一个男仔嚟嘅，但我唔记得一首歌叫咩？ 哦，太多歌啦， 呼吁下咧， 呼吁下有 冇 人 记得？呢 个 系 TVB 版嚟， 唔系 哦真版， 因为扮佢即系嗰个男仔，其实 系好多条 MV 佢都系同一条仔玩 嘅。系之前加入新 boys 噶，我唔记得条仔叫咩名添 ，Dennis 啊， 我记得见过见佢真人添，好似有啲识嘅撞 然后我就啊。我头先谂嚟谂去谂起呢首系咩歌咧？ 嗱，呼吁下大家咧，系一个迷思啊！记上嚟。 即系有 阵时 咧，成日都譬如头先，我记得个 M V， 但唔记得嗰首系咩。 但 系 好得意嘅，即系咧，你嗰个 M V 其实嗱，好似佢咁讲啊，即系你如果拍得好，你记得个 M V 就 系，但系唔记得首歌。 咁都系。 我唔记得一首歌， 唔系因 为 太旧啫。咁如果近期有啲实记得嘅， 太旧啦。 系。 头先我睇翻嗰个 Steffi 嗰个都系啦。 系， 又喺金钟同中环行嚟行去啊嘛， 好稳正。而家我哋拍到我哋话， 有好多都系咁嘅咧，即系交拍，诶唔系交拍，交 跑 啊，即系行嚟行去，跑嚟跑去啊，咁就当做一个 MV。 同埋 唔使卖。 以前我唔知你会唔会咧，以前咪有仲有MTV 嗰个台嘅， 系啊，我有睇啊， 我会就咁开嚟睇，有佢播。 有啊，咪所以喺嗰度睇好多台湾嘅， 系啊，嗰度好多台湾 或者鬼婆嗰啲咯， 系啊， 鬼佬嗰啲咯， 鬼佬嗰啲 MV 有冇啲咩大家有啲印象啊？ 最 记 得嘅，哇，好耐、啊。 其 实 都冇乜睇鬼佬。 鬼佬 MV 我最得咧，吓、啊、真系好耐。说过嚟系 My Jack 嗰、那个， 系 丧尸嗰个， 佢、哦、不停变嚟变去嗰、那个， 嗰、那个啊， 佢会不停变嚟变去喺架车度跳咗另一架车， 即系唔系 Fila 嗰个停车场噶嘛。最后佢系丧尸噶嘛，变咗。 即系我冇认真咁睇，但系 呢 个 有 记 得系卖喺就系、是、MTV 嗰台，我睇到、哦、哇。我知道首歌是 MJ， 但我冇睇过啊！嗰阵时突然间第一次睇嘅时候就有啲哇，原来咁噶，僵 尸定唔知丧尸嘛？ 系啊，但嗰首歌系，我就觉得更加觉得惊奇。哇，嗰首歌系百几年， 其 实 嗰啲咁嘅嗰啲鬼佬嘅 MV 咧，好多都系我头先讲啲，都系对镜唱嘅咋，即系由低炒佢啊，跟住一个几条友啊 嗰 啲咯。 咁 喺海边啊， 我有睇嗰个 Billy Ash， 佢系一个冇人嘅商场跑嚟跑去咯，又一个 都系跑啦，那个元素系跑 系啦。跟住有一个咧，譬如 Avril Lavigne 嗰啲 Hello Kitty， 佢咪弹嚟弹去，即系都系不停出现 Hello Kitty 啊咁样咯，即系都系废废地嘅，其实都系浪费嘅。 佢冇乜剧情噶嘛，即系跳下，系啊，即系向住个镜对住镜头唱一段啊，跟住又 但我反而 按下 反而谂起日本即系咧，其实佢都悭水悭力嘅，譬如悠长假期嘅时候，佢咪有首歌嘅啦啦啦啦咁样。我唔记得歌名添，佢就可以播翻木村同埋嗰个女主角， 嗰啲剪翻啲戏落去咪得咯， 就好开心咯，睇翻 咁系因为套剧佢可以用啊嘛， 都系摁下摁下。 你 prefer 边只 MV？ 其实而家讲咗几款，你觉得算得呢款最好嘅呢款啦，不如唔好加咁多嘢。 我其实觉得有啲剧情好啲嘅， 系。 但系你一唱嘅时候话唔要有剧情， 唔系 你唔好你唱剧 情唔系戏咁样讲嘢啊，即系唔系话。又要喺度突然间无啦两句对白冇晒音乐嗰种，我唔系嗰种，即系佢系有落，即系五月天嗰种我 OK 嘅， 即系唔好总之就唔好停顿嚟讲对白， 唔使 讲，即系佢画面有剧情就得啦， 有啲 意思系。 鉴生将首歌劏咗停一停， 系啊， 再起翻 俾佢两个嘅讲几句嘛，系 我 唔 中意嗰 种， 我觉得系有剧情喺里面，但系唔需要停咗嚟做戏，因为佢唔系戏嚟噶嘛， 哦系，即系 照唱得噶啦， 咗 系啦。但其实呢我都同意呢点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嗰个歌手本人出一出嘅。 但是如果吴彦斌可以 嘅。吴彦斌嗰个你真的要睇下，你有睇过先我哋讲过，你冇睇过 嘅。我以前应该 有睇过。 有 啊， 但 我 有叫 他 看的。即係睇过但係冇 印象。 咁深刻冇佢个样。 你真係睇下，我觉得。系啦，真系都系冇出佢个样，系啊，加上当时佢而家执咗好啲噶啦，我觉得当时佢真系唔 系 好得嘅咧。 咁你中意边种啊？ 影何君祥好啲，我中意边只啊？其实咧咁样讲咧，我都有睇过日本嗰啲 MV， 都拍得好靓，但系唔知点解我都系中意台湾 feel 嗰只。 台湾 feel 系台湾 feel 嗰只 drama， 系啦，但系都系个学你话斋，千祈唔好停顿，突然之间讲啦，觉得。 系啊，唔使咯，破开咗首歌。 画面咪算咯。其实我最中意啊，睇谂翻咧，有剧情，但系又冇停低讲对白，应该我不难过嘅 MV。 系啊，头先 系因为真系孙燕姿同范植伟，真系范植伟，几多系范植伟啦而家。冇佢冇停低讲对白噶。 我突然间谂起咧，你有冇听过陶喆一首歌咧？系叫做《爱我还是他》，好似系 有。 佢咧揾咗两个大咖噶，佢 徐 若瑄 啊，系咪啊？ 同埋另一个 边个嚟啊 ？Sorry， 唔系两个，系徐若瑄饰演两个人， 两个唔同性格嘅女 人 啊嘛， 分成两角。而佢系 啲人就问好徐若瑄大咖系边个嚟嘅？ 系。 因为 佢系一个大陆嘅 model 啊， 唔系演员嚟噶啦， 演员啦， 不过依家都好少出， 而家冇好老噶啦，应该都。佢咧一人分析两角咧，佢个佢仲有故事背景噶，佢系用咗一个系咪张爱玲啊？ 其实我唔记得系咪嗰个红玫瑰同 系啊， 系咯， 系佢有少少咁样嘅基底嘅，而嗰个 MV 好似唔系喺台湾，好似系美国嘅 Loma， 即系佢好多 budget 嘅， 又系出咗埠啦， 系啦，有一度系去咗美国， 系 有一度翻翻 台 湾， 而佢会系大陆人嚟嘅， 系啦，而佢有啲剧情好戏咁影， 做得几好， 而呢个 MV 系亦都有音乐录影带，即系佢又唔系 ，sorry， 系嗰个 making of、啊。 音乐录影带呢个字又暴露咗年代。 唉，我未睇过，冇睇过，咪冇睇过。 系啊，我记得佢有 making of 噶，有讲佢点样揾佢啊，剧本系。 我突然间谂起，点解我哋唔讲我哋以前香港好兴嗰啲电信广告？ 系 ，sorry， 我哋成日讲人哋。 因为头先你讲徐荣，我勾起咗咧以前啊， 黎明嗰、那个 唔系徐荣咧，我以前好中意刘德华噶嘛，刘德华有一次爱立 信。 佢有首歌《心只有你》拍埋 MV， 其实咧主角系关之琳同佢好似 office 咁，然后徐荣咧系啦，佢哋一边两个视角噶， 系系， 一边就影住关之琳视角就是、哦，我 office 就啊落去汇合刘华先咁样，咁啊影住佢一路行落个 office， 一条楼梯成个景佢 set 出嚟嘅，睇翻行到去见到刘德华咧，就突然之间咧好似揽住徐荣咁样，仲咧除件西装包住徐荣，啊徐荣， 徐荣添啊。 包住徐荣，然之后吓咁亲热嘅， 绑架。 然后咧，徐荣仲跌咗个袋咧，就啲唇膏就碌 咗 去关之琳嗰度，关就执翻就俾翻你啊，跟住就好嬲咁走住啦。 因为佢搞大条女， 就吓 What's going on？ 咁当然啦，佢系冇对白嘅，因为都系唱紧心只有你啊嘛，系咪？咁一边就系刘华对白，就系见到关之琳咧，信息佢咪爱立信，就话诶，我而家落去流好多毛，去 join 佢啦。 擦一擦先，我刘信嗰个手机好靓，当时 系啦，好正嘅， 好薄噶， 系揭开个盖嗰啲啊， 但系好薄噶， 好细嘅， 好薄。 咁啊，刘华搭 lift 啦，同徐荣，好似徐荣系入 lift， 佢出 lift， 佢撞到佢，咁佢就咧跌咗佢手袋啲嘢，佢就弯腰想执翻啲嘅时候咧，佢后边嗰个条裙咧就爆个拉链， 遮住， 所以刘华先，哎呀，就好在西装 ，gentleman 吸住佢，唔好俾佢穿崩嘅时候咧，关之琳就见到就嬲鸠啦。诶、哎，走啦咁样嘅， 系啦， 我就好记得呢个，因为我觉得关之琳 呢个都 好靓， 系。 但我头先 好记得 另一个 M V， 系因为两个笑咗好耐嘅。 咩啊？ 我大家系妹姐嘅一个 M V， 我在寻找啊。我哋早排沉咗喺梅艳芳 上年噶啦，其实 系咩？系啊，上年噶啦， 梅艳芳套戏，套戏。 我哋有一排沉咗喺梅艳芳嘅世界，就炒啲嘢睇啦，跟住我哋又成日唱嗰啲歌啦，跟住有一次我哋屎忽痕咧，就想听啦，点咩 search 嚟听噶啦，买 YouTube 咧，跟住就睇个 MV， 哇，搞咩啊？ 搞咩啊？即系嗱，嗰个嗰首歌咧系《情归何处》， 我都几中意听， 系好好听嘅，系林永亮佢作嘅，好好听嘅，其实系啦，嘅 chorus 系我在寻找。咁啦，大家开开啦 ，search 下啦吓。点不知个 MV 咧，首先妹姐好冇问题噶，妹姐好靓，因为佢宫廷装白色，好少少婚纱裙咁嘅。 你唔明啊？你唔好问 嗰期兴宫廷装 MV， 真系冇明嘅背景系咁嘅。 系啊，即系好似佢一个公主寻找边度佢嘅爱咧，王子喺边咧？ 王子喺边啊？王子喺边？ 王子喺个沙滩嗰度啊！ 我再寻找仆街啦。即刻上色电视， 系一个穿住宫廷装嘅成龙啊！ 着咗半个宫廷装，我觉得佢 攞嘅西洋剑同卢伟光对打啊！太好笑啦 ！What？ 但嗰、那个嗰首歌嘅音乐就系妹仔个心情咁唱，我在寻找可以会的胸膛，就系成龙似卢伟光 个胸膛。 然后仲有佢和妹就骑马。对唔住，妹姐，我真系 sorry， 都要讲点解要揾佢做主角。 其实我真系唔明噶， 你求其揾个点咪得咯。 其实佢同成龙一个兄弟嚟噶嘛。 咁你唔揾曾志伟， 系咯？曾志伟好啲咩？都系 揾曾志伟就扮衰佢揾成龙咯。即系我冇明妹姐当时佢又佢唔系靓仔嚟，你知唔知？嗱我咧， 但系佢巨星 唔揾刘华， 成龙系巨星啊嘛，即系佢觉得啊呢、這个 刘德华都系啊 ，Jackie 嚟我个 MV 好兴噶嘛，嗰阵 时好似佢契哥嚟噶嘛， 契弟啊，屌啊老尾！ 因为当时我想讲啦，睇翻咧，我哋嗰次睇嘅时候就扑街系咁笑，同埋够啦。 所以我突然间醒起呢个 MV， 其实我哋要讲翻 咁两个咧系咁有对望噶，系咪啊？摸嚟摸去 嗰 啲 啦，摸好似冇摸嘅， 冇 摸嘅，就 系、 是、好多嗰啲可能类似系妹姐，好似诶佢要谂翻 拖住你有拎开嗰啲离开嗰 啲类似啦。 唔系，同埋我哋发现妹姐嗰啲 MV 全部都系惨嘅。 系啊，即系特歌类嗰啲 啊 嘛，比较 好 sad 噶都系。 我心谂喂成龙啊，点搞啊？佢个成个 MV 就系有一个景，就系、是、妹姐系一个 室 内、 啊， 室内就咁对镜唱， 系啊， 对镜唱我在寻找嗰啲样。 但系 insert 成龙 嗱好系啦，另一个场景就系户外，唔知喺边叉度嘅公园啦，你当 山沙滩好似， 定 沙滩啲比剑啦喺度， 比剑噶好似， 比剑啲比剑笑碌地， 系啦乜乸嘢啊？大佬佢好似我哋睇咧嗰啲教电视分数王国嗰啲， 系而家咧我哋我系五分一，你系六分四，我哋边个赢？ 哇！跟住哇，佢嗰啲交流流嗰啲十九世纪宫廷装 嘅，我相信当时 佢个身体咧系嗱成龙咧，身体系肯定系。 佢头先嗰个笑录低去打广告先， 佢个身体 做咩啊？阿姐，探仔阿姐做咩事啊？ 佢中咗个炸弹，佢而家笑到黐咗线。 佢个身体穿着住宫廷衫啦，即系好好旧嗰种啦。但系个头系现代嘅，点？ 佢以前嗰个成龙头啫嘛， 戴个头盔或者戴个假 头 啦， 戴头箍啊嘛，戴佢啦。 你觉得你个人喺嗰度， 起 码立 一立佢啦，系嘛？ 系咯，真系骑呢咯。 唉，其实真系 sorry 啊，妹姐。 我 真 系对唔住，其实 我会听我听首歌， respect, 但我唔会再揿个 MV 睇， 因 为 咧每次咧我哋咧 破坏咗， 佢一唱起首歌嘅时候，屌成龙吉紧刘伟光，系吉吉吉。 我其实咧睇到呢个 MV 嘅时候，当时我系谂起咧。穿晒好 B 定穿晒好 bra 咧，佢突然之间全部人变咗晒宫廷装喺度护吉嘅嗰个件， 即系又系用呢个方 法，都系咁，但系搞 get 咯。 唔系，我突然间谂起头先话外国 MV 嘅时候咧，好似咧 Lady Gaga 有一个 MV 好多人睇嘅，以前 系咩嚟咧？ 系讲佢首先佢啲造型啦， 佢一定好劲嘅， 同埋有一个喺监狱斗噶， 系咩？ 我妹成日睇嘅当时。 可能佢唔系， 其 实 有一 个都很 有一 个 外国 MV， 我哋有一期都成日睇嘅，系《Gangnam Style》嘅 MV。 哦，嗰、那个系系系， 嗰个 MV 呢首歌 成日播。 系， 唔系我系睇 Wonder Girl 嗰个多啲。 唔系嗰个咧，长脚嗰对人啊， 唔系 有啲女好多个。 嗰、 那 个系 Wonder Girl 同埋《少女时代》系另一对嚟嘅。 嗰、那个咩？佢嗰首歌 Nobody 嗰、那个 Nobody 好出名， 系 Wonder Girl 嘅， 咪成日播咯嗰阵时， 成日学噶嘛， 啲人成日跳啊， 跳翻嗰只舞啊， 系啊，都系好劲嘅。但系比起头先成龙嗰个就好大嘅对比， 唔入流啊，完全你讲笑， 唔好讲出嚟啫。 我后屘睇翻有一个 MV 我都狂笑， 咩啊？ 就是刘德华同陈慧琳嗰我不够爱你， 我头先 系 讲话 两条喺浴缸嗰度，唔知做乜咁浸嚟浸去咯。 佢呢 一个 MV 都好抌本嘅话， 系啊， 拍咗好耐啊。 但其实抌本嘅原因，只不过系有陈慧琳啫嘛。 陈慧琳同佢一齐喺浴缸度扭嚟扭去，湿到不得了咁。 但系个浴缸啲水都唔够咁湿嘅，即系咁睇，即系大咗咧就喺度睇啲戇鳩嘅，点会咁咧？做乜能嘢？ 唔系，同埋你觉得点解要喺个浴缸度扭嚟扭去咧？ 唔知啊，我谂。体育光大家瞓低咗，咪唔觉陈慧琳高过刘德华咯。 即系如果喺出边拍，唔知点拍， 企喺度唔捻掂， 跪喺度咯就。 系咪我同学以前好中意黎明嗰啲电信广告嘅 MV 咯？ 嗰啲又 系 好抌本嘅， 好抌本嘅。 黎明 啊， 黎明咧类似即系周杰伦嗰种嘅，即系好多 嗰 啲，例如即系上天下海啊，又去咗美国。 眼睛想旅行嘅 MV 都 OK 啊。 我唔记得系点， 喺沙滩 咯。 系啊，冇错。 有啲女喺隔篱喐下喐下。 系啊。 唔系嗰时佢电信嗰个又系因为佢有 budget。 黎明嗰个系咩啊？佢嗰个电话 好正嘅， 好正黄色嘅嗰个电话好似 系。唔系佢系和记， 哦系系 佢唔系电话，不过佢 咁 郭 富城嗰 个 都系咪和记啊？ 唔系 Sony Ericsson 咧嗰个。 郭富城是 One Two Three， 系啊， 即系佢爱的呼唤嗰个啊嘛， 嗰、那个又好出名的。 嗰、那个嗰时雪儿好靓， 系巅峰期颜值。 古装之后搞唔捻掂， 韩大哥嗰阵时就 韩大哥， 唔系蒙嘉慧嗰阵时都好靓噶。 哦，嗰个系蒙嘉慧咩？ 系啊，另一个蒙嘉慧记者嚟噶嘛。 哦哦，好似 佢哋系记者嚟嘅， 啊系系系去采访啊嘛，采访沟女啊嘛，跟住郭富城， 唔知边个系佢条女，我唔记得咗。 蒙嘉慧佢条女，好 似 系， 即 系 似乎有广告嗰啲就靓啲咯， 好抌本 嘅，真系要靓咯啲嘢，靓人靓景咯。 郭富城嗰个 MV 呢首歌咧，跟住佢有啲情节噶， 谁轻轻叫唤我， 唔使唱。我意思系佢咧，佢嗰、那个广告特登咧破开几个剧情噶， 系、 哦、 啊， 即系嗱，究竟我唔记得佢个名啦。 即系黎明都究竟阿 May 同佢讲咩咧？嗰啲啊嘛 ，send message 俾佢啊嘛， 跟住佢拎起个电话就停咗啦。 输得好惨啊！就去买嗰个电话啦。 跟住佢就话类似系究竟啊，即系唔记得 啊，同埋有一 个我唔记得郭富城嘅角色系咩。 你讲起分几，有一个系周润发噶。 系好 嗰个我个天文学家呢日唔知咩 系啊，嗰个差唔多睇翻啦。 啲咩救啲童军，俾咩俾啲水冲走咗啊？ 嗰、 那个 都系和记， 嗰、那个系李嘉欣嘅，跟住条女 系 神秘嘅阿 May 系边个嚟嘅咧？即 系 嗰啲啊？ 电信咧， 唔记得。 Sony Ericsson 咩搭通天地线咁样嗰啲啊？ 嗰、 哦那 个系另一个台啊，天地线 系咪啊？好似系周润发 以前有一个类天地线，我谂冇人识嘅，我谂好似 Sony 啊， 即系而家。其中一个电信公司嘅个系列 以前新咯，以前个名字。 因为黎明咧系 Orange 噶啦， 系啊 系 Orange 和记嘛，真系变咗。 不过佢有个 即系三码， 有条 line 咧，好好 young 嘅。跟住佢话佢好个 budget 好大噶，去雪山滑雪噶，整断咗只脚啊嘛。 阿 Lee 嗰个啊，唔系阿 Lee 洛基尔啊，洛基尔啊， 人哋咪叫阿 Lee 啊 ，An Lee 啊 ，An Lee。另一個人嚟，李佳欣嚟噶， 李佳欣我都喜歡嘅。 Andy 好巴閉嗰陣時咧 ，Andy 係咪就我咪好任性嗰、那個係咪 Andy 啊？ 係 啊係啊係啊係 啊，係啊嘛。 但係你記得個劇情啊？ 洛基 兒 嗰個咧咁， 唔知洛基兒我唔記得喎。 洛基兒都有一次係佢 嘅。洛基兒係咪水嗰個啊？ 係咩？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唔知 屌你自己嘟嘟嘟。 洛基兒嗰個係 咪 係咪上水嗰個啊？係咯。 我记得 Andy 定系雪山啫。 咩 ？Can you have your number 嗰、那个 ？Can I have your number？ 系雪鸡儿妈妈嚟咯。 系咪嗰个咪落鸡儿？ 系啊，上水就 Can I have your number？ 嗰个嘛，张家辉玩到烂咗嗰个。 唔系雪山，我哋记得点解佢会讲我咪好任性啊？ 因为佢系都要跳飞落去啊，定系要滑雪啊嘛？跟住就晕咗喺度，定系？ 我记得好似好白痴啊！我个人咧记得系佢类似条女好任性做啲嘢，跟住收尾好似跌断咗只脚噶。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咩？唔知 我 跟住咧，佢喺厕所俾啲麻甩佬撩噶，跟住黎明帮佢打咗佢。 detail 咯， 哇！ 我 冇睇到。 唔系因为佢咧，佢完整版咧个 MV 里边系有剧情嘅，但系喺广告嘅时候佢系零碎嘅。 一节节咯，系。 我冇睇过。 呢、這个你睇下啦，好经典嘅。 冇睇咩？ 系啊， 冇冇。 我唔好任性，系好出名嘅。同埋咧，佢有埋有边个？有埋冯德伦嘅。 哦，已经出嚟啦。 佢喺桥嗰度跳蹦珠樽。 哦，嗰另一个系嘛 ？U 樽埋樽。 同一个系列嚟噶，即系佢咧分开又系好长， 系咩？但我记得点解我系咪好任性？嗰系厚啲嘅， 我唔好任性就雪山咯。 但厚啲咯，我意思系即系 唔 系几个嚟， 佢后 屘 跳 珍 珠 针 咯，好落本啊！ 情深 说话 未曾讲噶嘛， 嗰个再耐啲，情深说话耐啲， 系啊， 跌断脚嗰个近代啲， 近啲系分开嘅， 新啲嘅。冯德伦跳 有杨有杨彩妮添啦， 总之好落本啊、那个广告。 佢杨彩妮系佢家姐嘛， 有啲 戏咁噶。有事点知又唔系咁， 跟住又跳咯，咪跟住佢逼咗阿黎明跳嘛，但系佢都唔系好明。 你哋讲呢啲都系广告啊，定系都系 MV？ 佢 MV 就 系 呢个 咯、 哦 okay, ， 即系佢 完整 就好短嘅，但系咧佢 MV 里面就睇到成套嘅剧情啦， 成个俾 你 睇。你 哋可以睇，又系咯，我咁，但系广告商俾咗钱，佢就 所以有广告嗰啲咧就会拍得好啲啦。 好靓， 如果其他啲都系废， 上山下海个黎明嗰啲， 可能佢自己又有啲要求咧。 所以刘华嗰个好鸡嘅啫， 刘华头先 啊 ，office 湿唇膏嗰个关之琳 讲 嗰 个咧，其实系相对嚟讲 比 较 鸡嘅， 但系佢嗰度。你有兴趣去睇下咧？佢系嗰阵时我细个咧睇嘅时候，觉得哇好靓个景， 系啊， 我唔知系真定假 嘅 搭嘅啫嘛，嗰啲厂嚟， 即系佢一个好高科技、好靓嘅 office 嚟。 同埋加上当时关之琳剪到个头咁短都好靓， 系 即系另一个飞前个长发根本突然间哇，喺好似女强人咁样，但系都好靓。 咁你而家谂下咧，嗱，刘德华你又谂起啦，郭富城又有啦， 阿伯谂起张学友， 张学友有冇谂起啊？ 张学友嘅 MV 系啊。 张学友嗰个 MV 感觉咧，佢成日都有雪狼湖啲唔知一扎人， 唔系啊，其实佢有一个好出名嗰个咧，想和你吹吹风都有个 MV 好惨嘅，唔系惨啊，系有啲剧情咧系讲戏有戏嘅，系讲个老豆同个仔嘅少少， 冇睇过， 冇睇过呢个真系冇睇过， 有啲感人 嘅，我就系知道， 因为佢都系讲 佢有个音乐突出咯。 哦，系， 我睇过 大把啦，以前嗰啲就全部 好多嘅， 佢哋歌就得啊嘛。 佢嗰个系感人篇嚟， 但我以前系冇理过张学友，因为佢画面唔得，老老实实。 咁你细路唔会睇嘅。 佢系个咧 MV 系跳舞噶，因为 头发乱了嗰啲啊， 系啊， 传说啊， 我会将头， 总之好似系头发乱了，系有跳舞 噶，有啲火咁后边嗰啲咯。 头发乱了，我就之前。头发乱嗰时，啲人就成日话佢跳舞唔好嘛。 佢 成 好努力噶咯， 系啊， 但 系 佢真系唔系呢一科啊嘛。 佢跳， 大 佬佢都好难。 大佬 佢真系唔系呢一科算啦。 唯有讲到咁咯。同埋头先其实我谂都讲得够太久咯，谂起咧谢霆锋嗰个玉蝴蝶，我都好记得。 哦，呢个记得。 细个嘅时候， 嗱系哇， 学生嘅时候好劲噶咁啊。 系。 即系佢咧，玉蝴蝶喺个水度唱歌嘅。 Oh, okay. 我仲记得佢有啲访问嘅，即系话佢点样喺个泳池度闭气啊，因为眼要擘大噶嘛， 拣好耐啊。 但 系 呢个只已经系你嘅近代啦。 唔系，即系我头先讲太旧啊嘛。 仲有一个 Sammy 嘅。Sammy 舍不得你嗰、那个系 My Disman 嘅。 哦，系。 Oh, okay, Panasonic， 因为我好记得嗰、那个，又系因为好想买个 Disman。 嗰、那个水嗰个里面咧，其实都有第啲人都有用过嘅。其实陈奕迅都有一个喺水里边， 系咩？ 有嗰首咧，话佢唔系暗示佢用谢安琪嗰首《无人之境》啊。 哦，暗示佢用谢安琪， 啲人话噶嘛，即系喺水里边拍嘅都系。 佢讲 嘅 唔关事。 原来咧，好似嗰阵时候我唔知系咪咧，话咧某大酒店咧有呢一个泳池咧系可以影到下边，即系块玻璃嘅，所以佢哋要去嗰度租 嘅。系可能系嘅， 即系佢唔知边个名，我唔知边间酒店系可以咧，即系佢出边可以影翻入去个泳池底啊，所以佢哋先拍。你唔会有一部机咧浸咗落水噶嘛？边有咁多钱啊？ 咁系咪即系百分百感觉郑伊健跳 喺 嗰 度？即系话佢喺出边拍得翻入去咁咯。 系啊，佢系玻璃嚟噶嘛。 咁啊，谢霆锋就不停上上落落咁样喺水度咯。 谢霆锋又好中意玩埋呢啲挑战极限嘅嘢。 佢嗰、那个嗰、那个潜龙勿用嗰、那个嗰阵时觉得都好劲噶。 但系有阵时有啲 M V 我觉得拍到眼都花埋。 系边啲啊？ 即系灯光喐嚟喐去啊，咁嗰啲 即系好多甩嚟甩去， 系啊，其实好兴噶嘛。 有啲嗰啲咧科幻嗰啲 MV 我都觉得， 唔系， 比 如 话黎 明全日爱嗰啲我顶唔顺啊。 唔系啊 ，animation 捞埋一齐， 但 系 嗰啲好鸡啊。 系啊， 唔系，但系咧，好似譬如黄远之水百合嗰个 MV， 你睇咗系惊。 佢话个我都知道我睇过一次嘅， 系 好似个嘴定咩？即系佢唔系。 有啲花同 冇睇过， 佢嗰啲画面好不有啲不安宁。 因为头先你都话杨千嬅嗰闪灵嗰 M V， 你以前会 嗰、那个 毛毛的系咪？ 系啊，毛毛。 嗰、 那 个如果你夜妈妈唱 K 嘅时候睇，咁啊系咪惊先？ 头先我就尝试想睇翻，太烂啦啲画面。 质素咧， 唔系佢剧情系有少少关于死咁嘅，好似鬼咁嘅话佢系。 首歌 系开头 啊。 不过我发现咧，我识嘅 M V 咧实在比较前啊。譬如我脑海中系谂起，譬如Forever。friend 嗰啲场景嗰啲 MV 啊，或者系女校男心嗰啲 MV， 女校男心系咪？ 女校男生 嗰啲好普通嘅 TVB 版咯。 但系当时 Forever Friend 嗰个场景，我觉得觉得好靓，好想去噶， 已经好满足噶啦。 系、哦、啊，就好开心噶啦。 你使唔使去埋嗰个大东山拍多次《风筝与风》？ 唔使啦，唔使啦，嗰度 好高嗰度。 嗰度一阵间哇哇又扑街， 行到上去死咗啦，仲拍 MV， 系真系好难行。你我讲一次， 上次听翻行山嗰集， 我就喺风筝雨风嘅谂起罗密雪， 罗宇少祥嗰个，屌，唔系啊，系真嗰个啊， 真嗰个冇人听过。 当时我觉得好靓噶， 系， 即系哇，咁样都好正， 即系个咁嘅地方系咪？ 系、啊，都几靓， 都系嘅。 终于冲出个厂啦！ 年少无知嘅时候觉得哇，好劲啊！ 年少无知， 有外景好叻噶啦。 系啊，喂，我睇嗰个容祖儿个《我再见我的初恋》，去日本好靓噶啦。 唔系啊，仲有陈柏宇有首歌都系去咗日本拍噶。 成个雪地噶， 唉，嗰个心心心啊嘛， 系啊，嗰首歌系好多人睇嘅， 你扯我扯， 屌。 好啦，又嚟啦！我而家一听呢个好啦，成咁 我重点要推介，一定要睇妹姐嗰个 MV。 好，你推介一个， 推介 我都唔知推介咩俾人睇。 而个诶个听睇唔系我推介嗰、那个嗰个人系咩人先？ 冇啊，而家 听众咯， 一定系冇睇过人啦。 咁啊，大家睇心只有你 MV 入边。 我都推介睇妹仔啊， 系啊， 系啊。 咁你就推妹仔 ，OK， 我推下《心只有你》MV， 或者你完全想唔知佢讲咩，你真系可以 search 翻黎明嗰一系列咧。 你睇好抌本嘅， 系真系几好睇嘅。 但我相信佢睇翻咧有啲烂嘅，点都 画质系烂。 但系你而家睇都唔勾噶，有啲嘢都 OK 咁咯。 我觉得好乐观 啊。 当然你唔好指望你睇到淡仔三哥嗰啲广告质素嗰啲 MV 啦吓，冇可能噶啦。 如果你想猛整嘅就睇光良童话 MV， 睇到睇慢 或者第一次咯，嗰个 MV 都系 好开晒，好慢首歌 系啊，断开晒件事，睇下抌烂玻璃咯，我们的爱咯， 睇下黎明啦，系啦， 睇下黎明咯，黎明好嘢， 阿妹姐嗰个， 妹姐嗰个你真系 唔系，如果你真系 生活苦闷啊， 你好 真眼瞓啊， 你好真神龙真系唔好睇。你会真系爆啊！ 如果你支持卢伟光，可以睇下 佢吉到阿卢伟光几下，系咪？ 佢赢一定，哇！成龙神都赢啊！屌， 一个班斗。 唉，阿妹姐 MV 可唔可以重拍？ 唔可以，因为佢 唔喺度。你可唔可以重拍？ 唔系，即系叫 Louis 去拍，系咪？ 系 系， 佢落咗妆咯，而家即系又要去扮翻嗰个妆， 唔使讲嘢噶，佢企喺度啫嘛。 佢讲嘢可以迟。 搵翻成龙系咪 啊？啊，好啦，冇嘢啦。成龙 揾佢老公同佢拍咪得咯， 屌，唔好讲成龙，好啦，拜拜， 拜。 Yo, what's up?